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32集，冬至的小心思。龙龙见冬至抱着电脑盘腿坐在沙发上，喵的一声也跳上沙发，在他身旁趴坐下来。他的体型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，连带脸也变得圆乎乎的，摸上去特别有肉感。冬至摸着他软绵绵的毛，猫一脸傻乎乎，圆圆的眼睛里映着他的倒影。 我们一周后就要分配了，我要是不能留在总局，肯定要去分局。那你说，我得猴年马月才能跟他表白，让他知道我的心意啊？你觉得，我有生之年还有机会把师父变成男朋友吗？ 白猫还以为在跟自己说话，喵了一声，脑袋挨着冬至的膝盖使劲蹭，意思是想要摸摸。冬至给他脖子挠着痒痒，一边托腮思考。 我现在这样会不会太新奇了？毕竟刚拜师也还没多久，应该日久天长，潜移默化的让师父慢慢习惯我的存在，再伺机行动会比较好。不过听何玉说，喜欢师父的人好像还挺多的，就怕下手太晚，错失良机。 他苦恼的自言自语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亮起，居然是之前那个在国外上学许久没有联系的损友发来问候。 兄弟啊，最近怎么样啊？ 还附带了一个飞吻的表情，冬至不由笑了。 我刚实践回来，所以最近没有联系你，还成，看你心情还不错呀，从失恋的阴影里走出来了。 你怎么知道啊？哥还真找到又一春了。你怎么样啊？上次说喜欢你们领导，现在啥阶段了呀？ 我拜师了，领导变成我师父了。 哎呦我去，好久没回国，现在你们都流行这一套了，师徒 play 吗？ 去你的，你之前还寻死觅活的，怎么现在那么快就投奔新恋情了？ 这你就不懂了，治愈一段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。这次是人家倒追我，还是个漂亮的大洋妞，回头给你发照片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也只能看看了，谁让你连个恋爱都没谈过呢？ 哎呀，你再人身攻击我要拉黑了。 哎，别，我错了。说吧，你俩到啥程度了？上回你说什么崇拜尊敬，我还以为开玩笑的，谁知道你是来真的。不过你也别灰心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万事开头难，这都拜师了，说明人家对你也有意思呀。 哎呀，真不是，他说我当徒弟是因为觉得我勤奋可堪造就，其实吧，我虽然很喜欢他，也的确是把他当师父那样来尊敬的。 哦，你有恋父情节啊？ 什么恋父情节？你这种俗人根本就不明白这种感情。 明白明白，不就是又敬又爱吗？既仰慕他的精神，又肖想他的肉体。 这种贴切的形容让冬至无语凝噎。老友见他半天没吱声，得意洋洋。 嘿嘿，还是哥们儿厉害吧，让你老瞧不起人。你自己现在到底是怎么个打算啊？就算想慢慢来，也得有个流程吧。 既然兄弟挺给力，冬至也就实话实说了，把自己的苦恼全都倾吐出来。 如果能一步到位的话，当然最好了。不过我那个领导兼师傅平时还挺严肃的，我怕他一时接受不了，大家连师徒都没得当。就算他手下留情，以后大家也会尴尬呀。 那你觉得他对你跟对其他人有不同吗？ 哎，还真有。 起码修图这件事就说明他对我另眼相看了，毕竟连刘清波都被他拒之门外。还有去古玩店，钱叔当时就说了，我是师傅带到店里去的第一个人，也是第一个被增见的。这虽然不能说明师傅对我有什么特殊的感情，但起码能说明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的确是特殊的。 一个正常男人怎么可能单身那么久？一定有鬼，要么是感情洁癖，要么和你一样是基佬，我觉得后者可能性比较大。 我也是感情洁癖好不好，谁能和你一样天天换女朋友？ 这样吧，我教你几招。一招叫投石问路，还有一招叫声东击西。 什么鬼？ 一听你这语气对我就不尊重，这是请教人的态度吗？ 行了行了，大哥大爷快说吧。 投石问路就是旁敲侧击，问问他对恋爱的想法，没事送点礼物之类的，该表现的时候就表现，英雄救美什么的也别落下，懂吗？ 你说的这些我全用过了，我连生米煮成熟饭我都想过呢，可人家酒量比我还好。 那就声东击西，交个女朋友男朋友什么的，刺激刺激他，让他意识到对你的感觉。 万一他对我没感觉呢？ 你这对象太难搞了。这样，那你就直接上去亲一顿，说老子想跟你交往，你觉得咋样？行不行？一句话。 冬至想象龙身被这句话吓呆的反应，不由笑出声，脑袋正趴在他大腿上打盹的猫咪被吓醒了。 我觉得你这些法子都不管用，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算了，现在刚拜师，我先认认真真学点本事再说，反正他也是单身狗，不着急。 别高兴得太早，从你的描述来看，我觉得你的竞争会挺激烈的。 不得不说，对方是个乌鸦嘴。第二天冬至敲开龙身办公室门的时候，就看见茶几上放着一大袋东西，各种透明餐盒里面装着食物，看着还挺精致。冬至开玩笑道， 师傅，有人来贿赂了。 龙身也不抬头，拿着笔在文件上龙飞凤舞签上名。 领航儿送来的。 谁？ 李应的妹妹，你应该没有见过，她在龙虎山学艺，这次奉师命下山历练。 你们俩很熟啊？以前我可从没见您这么随便收别人东西。 龙神看了他一眼。 我不也收过你的盆栽？ 那不一样，我是徒弟啊，是你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了，是不是？ 龙神还以为冬至在趁机撒娇要吃的。 你要是有喜欢的就拿去吧。 嘿，不用不用了。 李寒儿是谁？冬至灵光一闪想起来了，他当时在合造山脚下准备加龙身微信好友，何玉就冒充过这位李寒儿的身份，结果被龙身一眼识破。这样一想，又忽然生出一丝不妙的感觉。 我跟何玉当时都以为是师父火眼金睛，现在看来也有可能是龙身早就跟李寒儿很熟，所以才能立马看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